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9月6号星期一，农历7月3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北京实施10大专项行动。 嗨酷峰会9月10号到11号举行。 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 5G 新技术亮相服贸会通信服务专题展。 大兴区关于支持两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15条措施发布。 朝阳区双桥路口大改造，通行效率显著改善。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消息，为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方案包括消费新地标打造行动、消费品牌矩阵培育行动、数字消费创新引领行动、文旅消费潜力释放行动、体育消费质量提升行动、教育医疗消费能级提升行动、会展消费扩容提质行动、现代流通体系优化升级行动、消费环境新高地创建行动、消费促进机制协同保障行动10大专项行动，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培育建设，把北京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新闻广播消息，嗨酷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9月10号到11号将在顺义新国展举办。峰会展区面积18000平方米，展览为期2天，共计260家展商参展。展览聚焦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能源等领域，预期展出优秀创业项目160多个。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按照市委统一部署，接速急办工作条例草案近期再次广泛征求市区乡镇3级人大代表、承办单位代表和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日前在基层立法联系点海淀区上地街道代表之家主持召开立法征求意见座谈会。李伟说，接速急办改革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具体体现，接速急办立法就是要固化改革实践经验，规范为民服务的长效机制。要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让开门立法、民主立法贯穿立法全过程。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昨天发布信息，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9月3号注册成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是其唯一股东。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徐明，注册资本10亿人民币，经营范围是依法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以及证券市场管理服务等业务。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就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会员管理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后，北交所将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则，经履行有关程序后发布实施。 为深化新三板改革，国家决定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这项举措将为首都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消息让首都企业界人士兴奋不已。全国政协委员、中关村制造大街总经理程静说， 现在科技型企业确实融资比较难，交易所的设立之后呢，会有很多的企业在融资难上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北京证券交易所将以现有的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组建，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新的直接融资渠道。证监会公众公司部主任周桂华说， 突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特点，明确简便包容精准的发行条件，建立多元灵活充分博弈的 承销机制，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大力支持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正是北京的优势之一。目前北京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高达 2.88 万家，居全国第一，已经成为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可以想见，北京证券交易所在北京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将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启说， 一个好的科创中心是一定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融资环节的一个支撑的，所以北京证券交易所一定能够对北京本地的科技创新的生态、中小企业的未来会带来巨大的一个改变。 北京证券交易所不只是带动首都的中小企业发展，还能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并缩小南方北方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差距。 九月，我在福茂会等你。 在福茂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上，基于 5G 的新技术得到重点展示。全球首辆 5G 加 8K 转播车现场展示转播技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拿我们的 iPad 扫的时候，它会呈现原先遗址复原之后的样子。 在中国电信展区的屏幕上，展示了全国首家 5G 加 MEC 智慧遗址公园。观众可以通过终端看到中华第一王都洛阳二里头遗址5000年前的盛景。工作人员介绍说，利用技术对历史古迹原建筑的复原和现在的遗址进行叠加，让文物活起来。 我们去圆明园去旅游的时候，拿着平板对着它那个12生肖龙头马首一对，原来那个辉煌的盛世就展现到你现在的屏幕中。 而在中国移动展区，一个外观类似卡通形象大白的机器人正忙着做咖啡。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这个机器人已经在西单咪咕咖啡店得到应用。 它能完成全套的冲泡流程，从取豆、磨豆，然后焖蒸、冲泡、手冲咖啡，把手冲的手法进行量化，所以它能保证每一杯出来的品质都是一样的。 另外，全球第一辆 5G 加 8K 超高清转播车也亮相首钢园九号馆。北京中联和超高清技术协同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 做了一个落地的全流程，首先从演播室，然后通过转播车现场制作、收录和存储，包括后期的制作，我们这边都有展示。现在动画几十频道有一款直播会在这边。 观众还可以走进 5G 加 8K 影院，通过大屏幕如身临其境般参观故宫精美展品。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介绍说，本次专题展下设 5G 通信服务、信息服务、超高清视听服务和碳中和绿色技术服务四大特色板块。 本次展区一共是79家国内外的展商、顶尖企业向大家展示创新的产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科技感十足、互动感十足。 带货助农、教培监管、长租公寓，在2021年福茂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上，很多机构在产品、服务、渠道等方面打造了特色鲜明的金融品牌和产品服务，走上了差异化竞争之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在福茂会北京农商银行的展台，记者看到两位主播正在现场连线凤凰乡村游商户直播带货。农商行网络金融部相关负责人罗玲介绍说， 一方面带动了观光农业，特别是农民农户的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呢，也为市民百姓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休闲娱乐的平台。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今年在展会上带来了上线仅8个月、已经累积到40万用户的全新权益平台邮商街。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白迪生操作手机小程序演示说， 实际上是要做一个以网点为中心，覆盖3公里或5公里的一个闭环的一个金融生态圈。 在建设银行展区，住房租赁板块营造了家一般的温馨与舒适。通过 VR 实景看房，记者看到建行在大兴区西红门镇等地打造了多个长租精品项目。建行北京市分行住房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曹鹏介绍， 借助我们住房租赁战略这个大平台吧，你要金融的我们给金融，你要系统科技的我们给科技，你要运营服务的我们可以给运营服务，跟随着政府的这个租购并举的这么个倡导，来实现最后的老百姓的住有所居这么一个最终的梦想。 本届展会，交通银行也带来了交银汇效，涵盖聚合支付、资金监管等功能，已经为西城教委、海淀教委、朝阳教委等搭建平台。交行北京市分行公司业务部产品经理思念说， 首先是在平台上完成一个学校资质的备案，教委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线上的资质的审批，审批完之后，这个 个学校可以发布课程，家长就可以选择学校和课程，这个钱的话会在学校的监管账户做冻结，规避资金风险。 星光之夜暨2021服贸会大兴综合产业全球发布会昨晚在首钢园举办，现场发布了大兴区关于支持两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15条措施，这也是本市第一个支持两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专项政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15条中，前5条都是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政策，比如连续2年每年投资超过800万的企业可申请政策补贴200万元。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企业百奥斯图医药科技的董云子迅速掏出手机，拍下大屏幕上的政策，告诉记者，这样的政策正是他们中小企业需要的。 对于生物医药企业来说，每一种创新药的研发时间要大于10年，那么在临床前的实验室阶段是非常容易出现资金断裂的情况的，这时候政府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就可以帮助企业度过这个难关。 大兴区副区长杨贝贝坦言，这次政策特别关注到了区内生物医药企业研发周期长、融资难的问题，希望政策能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大量的创新集中在中小企业，所以往往需要我们在投资进入中小企业之前，要把政府的扶持送到中小企业，让这些中小企业获得阶段性的成果，才能引来社会资本对它的支持和帮助。 记者看到，政策内容覆盖加大产业培育和支持力度，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人才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国际化水平等4大方向。比如其中对重点产业新设立的外资项目，每个企业每年奖励金额最高可达2000万元。政策优势也吸引了23家企业和项目的集中签约。杨贝贝说，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两区建设已经步入节奏不断在加速的一个轨道，我们现在吸引的项目不仅产值高、效益好，同时也具备规模优势和产业优势，具备科技含量和技术含量。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北京市总工会近日制定并发布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职工发展规划，规划总结了“十三五”时期北京市职工发展事业取得的成就，明确了今后5年职工发展事业面临形势、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具体指标、重点任务及保障措施。北京市总工会还发布了《北京市总工会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工会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围绕提升党组织及工会组织影响力，扩大工会组织有效覆盖，有效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推动维护合法权益4个方面，提出了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工会工作的10项措施。 文明是涵养城市精神的源泉，创建文明城市为的是让大家共享文明成果，需要在精细处下功夫，用良苦用心换取城市的幸福指数。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受益者，也是主力军。新闻广播从今天起开设创建文明城市共筑首善北京专栏，分享创建文明城市的做法和经验，让我们争当文明的践行者、传播者、捍卫者，让文明成为北京最美的底色。 创建文明城市，共筑首善北京。位于朝阳区的双桥路口近期完成改造，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行人过马路更加顺畅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朝阳区的双桥路口，桥下南北方向两侧的自行车道内，施画了红黄相间的彩铺路段和非机动车等候区字样。半个月前，双桥路口迎来一次精耕细作的大改造。朝阳交通支队秩序管理中队副中队长敖立斌介绍， 率先在全市采用了非机动车的斑马线，通过双色来提示非机动车到桥下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对这个行人进行一个指引，把从北向南方向需要进地铁站的这部分行人分流到地下通道，减少路面的流量压力，规范桥下空间共享单车停放的问题。 双桥路口改造的又一亮点是在路口4个出口转弯处增加大型车辆转弯危险警示区域，这在本市也是第一次出现。此外，警方还将路口东进口进行调整，设置大型车辆车道。朝阳交通支队交通科科长何磊说， 把每个车道进行了标号处理，当大型车由东向西行驶的时候，驶入这条车道，增加了一个视觉减速标线。

其中14、15号展馆每天开放到晚上8点，在首钢园六工会项目片区设置美食快闪、网红摊位、闪耀市集以及公益画展四个板块。 作为2021年服贸会支持单位和参展企业，以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在服贸会上发布了莲花健康呼吸产品，可以显著提高新冠肺炎发热、乏力、咳嗽等临床症状的改善率，明显改善肺部影像学病变，缩短症状持续时间，提高临床治愈率。 上线运行五周年的北京市12348法律咨询综合服务平台昨天亮出成绩单，五年来12348平台共组织近1500名律师参与值班，累计为189万9000名群众提供了免费法律咨询解答服务。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贾萌、葛文杰，播音员超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9.4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中雨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昌平一小区旧改后房屋频繁漏雨，惠民工程中改与不改如何体现居民意愿？ 设计方案对业主不透明，没有取得业主的认可。 热线回声：朝阳一老楼安全隐患突出，报道后属地第一时间拿出整改举措。 一旦酿成那大的事故，到那个时候你真出了人命，一切都晚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昌平区北七家镇蓬莱公寓的多位市民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但是改造后居民家中却频繁漏雨。有居民质疑旧改到底给小区带来了什么，居民的意愿在旧改中如何才能得到充分体现。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调查报道。 昌平区北七家镇蓬莱公寓小区在2018年被纳入本市第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工程目前仍在进行。记者在小区看到房屋外墙破损随处可见，居民赵先生反映， 就是加保温，然后外边又抹了一层薄薄的一层那个砂浆，特别薄，然后下冰雹全给砸花了。就是 除了外立面防水受损外，居民对于改造工作的质疑还集中在小区屋顶瓦片的更换上。按照原先公示的设计方案，屋顶只需要更换破损的旧瓦，但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将瓦片全都更换成了树枝瓦。刘女士拿着这种瓦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大概只有2毫米，因此在北京六七月份接连出现降雨和冰雹的情况下出现破损。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易碎？你看，其实实际上是2毫米都没有，看到了吗？ 居民李先生说，旧改过程中相关的公示工作并不到位， 居民的合理诉求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反馈，设计方案对业主不透明，没有取得业主的认可支持。 记者联系到项目施工方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先生表示， 主要还是这个特殊天气，这雹子是属于这个不可抗力这块。 而项目经理之一北京吉盛安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先生表示，施工环节没有问题。 其实你想说整体这个设计或者说整体这个施工环节有问题吗？没有。 李先生进一步表示，小区旧改项目的施工材料都是有合格证书的，并且都进行过抽检。对于居民质疑较为集中的屋顶瓦片为何要更换一事，李先生表示， 本身施工单位也给我看过，就是他们上楼上之后拍过照片，有很多地方都是什么，这瓦已经坏了，所谓的琉璃瓦吧，就这种工艺是已经不允许再使用了。 北七家镇政府负责旧改工作的城乡建设办工作人员表示，公示工作确实没有做到位。 当时还怎么说呢？当时是，这个程序确实是没有对大家进行公示。 在熟悉小区旧改情况的小区监理工程师李先生看来，小区内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 就是所有的信息并不是说对等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可能居民不知道，居民看到的我们可能也没有看，没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有效的一个沟通的平台。 有关蓬莱公寓小区老旧改造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热线回声。 朝阳区垂杨柳西里13号楼建于1959年，共有4个单元，100多户居民，其中70%以上是合居户。8月6号，新闻热线报道了这栋楼年久失修，存在火灾隐患的事情。当时居民说：“ 如果这次不解决这个问题，哈，一旦酿成那大的事故，到那个时候你真出了人命，一切都晚了。” 记者当时在楼内探访，看到合居户2-3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厨房内堆有大量杂物，墙壁上是厚厚的油烟。在1单元3楼的一间厨房内，居民王女士指着厨房的墙壁和燃气管道说：“ 您看这个为什么爱着火呀？这全是油，您看了吗？燃气管道，而且这底儿上，您看那都没法弄，谁都不敢做饭。” 当时居民告诉记者，这栋楼内不少隔断墙体也易燃。王女士用手敲敲一堵隔断墙，说：“ 全都是尾薄，芦苇干了之后上边糊上泥，一点就是说防火的那个安全全都没有。” 报道中，居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问题，消除火灾隐患。报道播出后，属地双井街道办事处第一时间予以关注并采取措施，回复记者的书面文字称，垂杨柳西里13号楼目前的产权单位为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单位为北京房地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物业管理分公司，相关管理和维修维护工作由产权方负责。8月12号，双井街道办相关领导和房地集团人员对13号楼进行实地调研，房地集团现场表态将积极履行主体责任，立即进场开展消除隐患的施工，将对房屋套内及厨房尾薄墙面和屋顶进行拆除、更换和粉刷，更新楼内老旧电线线路，规整楼道内弱电线路和入户线路，更换木质门窗。整改工作已经于8月12号进场，预计工期3个月。同时，双井街道办已经全面启动垂杨柳西里老旧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其中垂西13号楼在项目改造范围内。下一步，街道办将持续对垂西13号楼开展入户工作。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姚百言，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张姐，孩子留学跨境汇款选哪家银行？ 要我说啊，选农行。即日起至9月30日，农行跨境汇款费用零元，手续简便，安全快捷，柜面、网银、掌银都能办，关键费用全免。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10000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